你是得好有缘，问客尽客尽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共同道歉， 滚门里，就是他比我 thank you.